21日起，政府为14,518人进行检测，发现139宗确诊个案。当局一共到访1,059户，将会对冇接受检测嘅人士采取措施跟进。另外，观塘崇仁街15至31号安顺大厦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300人，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将会就没有应门的大约10户采取措施跟进。一名43岁男子涉嫌在检测站内扰乱秩序被捕。警方星期三接获报案，指深水埗枫树街一个检测站内有一名男子叫嚣同企图袭击检测站职员，站内职员随即将嗰名男子制服。其后有一条短片在网上流出。警方跟进调查之后，寻日在深水埗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公众地方扰乱秩序。韩联社引述朝中社报道，北韩国防科学院宣布在星期二试射的远端巡航导弹以及寻日试射的地对地战术导弹都取得成功。报道指，寻日发射的两枚战术导弹精确命中目标，而星期二试射的两枚远端巡航导弹一共飞行超过2小时35分钟，命中1800公里以外的东部海域目标。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573点，升4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日元115.41，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4，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19美元。卖出1797.0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观塘嘅崇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就系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系需要封闭。咁喺旺角花墟因为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而家开始咗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嘅一段太子道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嘅交通咧系正。正常噶，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嘅糖分，过量饮用咧系会增加肥胖嘅风险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带简爱嚟临时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DJ 做啲乜，大家就好清楚啦。咁大赛 DJ 呢，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搵嚟大赛 DJ 气氛制造家黄仲德。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28日新增164宗确诊，116宗属本地个案，12宗未知源头。 社交距离措施延长两星期，暂停面授课延长至2月21日。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2月20日展开，至3月5日结束。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电话，警告若俄罗斯入侵将果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28日星期五的朝头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昨日的确诊个案164宗，是新冠病毒入了来香港两年几以来的新高。源头不明的个案当中呢，就是话有12宗是源头不明的，咁亦都系第五波疫情入面嘅新高啦。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已经有超过30宗嘅源头不明个案啦，近日即系话香港呢已经出现咗超过30条嘅隐形传播链，爆发嘅风险非常高啊。特首亦都讲到话疫情未受控，随时会出现大规模社区爆发，引致确诊嘅个案数目呢系几何级数咁上升嘅，可能会系咁。黄大仙的传播有进一步的发展，之前在豪苑那个养仓鼠的确诊人士，他的亦都确诊了的妈妈呢，就在彩云一村的长波楼是做保安的。咁喺长波楼呢，亦都同时话怀疑出现垂直传播同埋横向传播。垂直传播分别就是涉及7号室啦同埋11号室啦。横向传播就是涉及到16楼呢，同层有四个单位嘅咁。另外天台嘅喉管出口亦都设计有问题，话可能会出现咧扰流效应，令到一啲高层嘅居民咧都受影响噶。咁而家咧就系全栋嘅大厦，寻日就要家居隔离啦，强制检测啦，咁涉及到大厦结构问题嘅60多户咧，亦都需要系检疫嘅。会唔会你都系住喺呢一个嘅长波楼咧，彩云一村嘅咧？18723D1，18723D1，会唔会你都系住喺同村？头先讲到有啲垂直传播，会唔会你住喺公屋都关注到一啲大厦嘅设计啊、喉管有机会出现一啲垂直或者横向传播咧？18723D1，电话旁边请嚟有位嘉宾啊，有九龙东立法会议员，亦都系观塘区议员嚟嘅，颜文宇。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阿文宇，点睇而家彩云一村长波楼呢一个怀疑有垂直啦，又有呢个横向传播，涉及到16个单位嘅，包括22个住客同埋1个保安员啦。居民自己本身担唔担心个情况，有冇啲点睇而家政府啲安排咧？ 坦白讲，居民当然担心啦。由前晚开始咧，其实我都枕住喺长波楼嗰度。其实居民咧，其实有一样嘢，佢哋好想即系、就是、我向政府去表达嘅，就系、是、嗰个信息系相当混乱。或者咧係冇信息，特別係長波樓嘅街坊。我舉個例，譬如琴日嘅朝頭早，原本咧大家都係以為會解封，咁啊跟住翻工啦咁。咁但係政府宣布會延長圍封檢測咧，多一日咧係差唔多接近中午12点、11点几。咁由朝頭早7、8点人哋準備翻工到11点几呢一段時間係冇信息嘅。咁市民究竟喺度等？又是不是翻工定是不翻工，是不是解封定是不解封，我觉得这些的信息可以告诉市民听。第二就是11点几宣布了会延期那个围封检测之后，居民又问了，那有没有饭派的呢？一日三餐会怎么处理呢？日用品是怎么处理的呢？都是没有信息的。那我问政府之后，原来12点几这些饭已经到了，但是就没有人手去派，2点几才开始去派中午饭。那昨晚还得意，昨晚呢因为宣布咗有某头先你都讲啦，某啲单位就要去隔离中心啦。等到夜晚嘅10点几全部要去隔离中心嘅人先即係离开晒长波楼，由清洁嗰个升降机啊、大堂等等。然后先昨晚11点几先陆续开始安排长波楼嘅其他居民做强制检测。即係整个嘅资讯或者整个嘅流程呢，我當然好理解現場嘅同事係相當辛苦，咁但係點樣話到俾樓上嘅居民知道，究竟嚟緊 呢幾個鐘會做啲乜嘢，有啲乜嘢會發生，或者有啲乜嘢唔會發生嘅。佢哋嗰個資訊嘅掌握咧，我覺得政府係要去諗下，因為都咁多次即係圍封強檢嘅經驗咧，我好希望即係政府係可以一次一次咁樣攝取教訓，係可以陸續做得好一啲。咁等樓上嘅居民咧，其實係相對安心，就唔係淨係睇住個電視機。看看政府几时有一啲新嘅消息话俾佢哋听。 你哋希望个资讯发放可以点样清晰啲？去到啲居民嘅等佢哋知得清楚啦。另外头先讲到检测，头先嗰个情况就系话可能去到好夜咁啊消毒晒先至再做检测啦。而家喺检测整体嘅安排上面，仲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噶？ 第一咧，我希望政府咧就住每一个嘅围封强制检测咧，都设立一条嘅热线，系俾果冻。被圍封的居民去打的，直接可以找到政府的對口單位去聯絡他們不同的需要，這個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第二呢，就是每一晚的圍封強檢，其實呢政府一早就有安排的嘛，我覺得不需要去到這麼夜。長波樓為例，第一晚差不多九點才開始，昨晚第二晚十一點才開始，做完整個檢測講緊已經是凌晨一兩點的事，是不是？咁居民喺度已經等咗成日㗎啦嘛，咁點解唔可以早啲安排呢？我明白有一班嘅居民要去隔離中心，要有一啲嘅安排，但係呢個都係一早知㗎啦嘛。袁國勇教授嚟咗之後都講咗咯，係嘛？冇必要要等一個七八個鐘頭去安排幾十個嘅居民離開嘛。 有冇直接反映過啊？呢個問題？ 有啊，琴晚因為啲居民都係咁問，喂，就算有一啲係要去隔離中心嘅居民都問。喂，而家九点几啦，点解仲未有人通知我系咪要去隔离中心咧？我瞓觉好定唔瞓觉好咧？佢哋都好多个问号啊！咁所以点解我话要政府设立一啲热线，系俾佢哋直接揾到吓、譬如现场喺楼下嘅指挥嘅政府同事，咁佢哋冇清楚知道究竟嚟紧做啲咩，佢个单位需要啲乜嘢，跟住点样安排咯？ 不过暂时咧，先讲到话资讯上面希望可以更加清楚啦。但系佢哋而家都未知要隔离几多日嘅，呢、這个会唔会都系佢哋嘅担心之一？ 系噶，而家今朝都已经开始有陆续好多居民就问啦。咁今日因为琴日就讲嘛，预计今朝七点就会完成行动啊嘛。咁完成行动之后系解封啦，定系要延多几日啦，定点咧？而家居民大家都有等紧。 另外今次都涉及咧怀疑系呢个长波楼嘅屋。頂上面嗰個嘅通氣喉嘅設計咧，都係有問題嘅。咁其中提到話個通氣喉咧喺個頂樓外牆嘅裏面，咁亦都有一啲嘅檐棚咧係隔住，令到啲病毒咧係唔易俾啲風係吹散到。咁可能有所謂嘅擾流效應啊，令到高層嘅居民有可能有影響啦。咁而家你哋有冇話除咗呢一棟樓之外，其他樓都係檢視係咪有咁嘅情況啦？或者其他樓嘅居民有冇反映過都擔心係可能有呢個嘅擾流效應啊，涉及到喉管嘅設計？ 九龙东咧就公共屋邨多，特别咧同即系长波楼嘅楼宇设计嘅屋邨咧都多，咁所以琴日袁教授讲咗话长波楼有呢一个咁嘅喉管结构嘅问题之后咧，我哋喺其他屋邨都收到好多居民嘅反映，究竟佢嗰栋楼会唔会都系咁咧？咁我希望咧就系房屋署房委会咧系尽快检视晒咁一条屋邨，去公布究竟边啲系冇问题嘅。边啲系有问题，好似长波楼咁嚟紧会做工程噶，边啲系排紧队会做噶啦。我希望即系房委会都俾一个清晰嘅时间表，大家边啲楼几时会做翻呢啲嘅工程，等市民都系安心啊。 但因为我见房署其实话喺2020年底嘅时候就已经话系检查咗1200栋啦。公共大厦包括10万个单位有排水渠管喉管嘅，咁啊维持状态不维修状态不佳嘅喉管啦。咁另外余下300栋咧，当时就系话喺2021年3月咧系之前咧可以系完成检查嘅。其实完成检查完之后，有冇话系边啲排咗几时要真系要做个维修啊？边啲话系有问题啊？你哋有冇了解过呢啲，尤其是旧嘅屋邨嘅情况？ 喉管检测其实有两样嘅，一个咧就房委会自己做，就系一啲外墙嘅喉管。另一個咧就係入屋，每家每户入去睇嗰啲喉管。咁我理解咧就係外牆嗰個就應該做曬噶啦。屋內嗰個咧就大部分都做咗嘅。咁因為疫情咧又停咗，因為牽涉到入屋。咁所以我都希望房委會要加快翻呢個嘅進度，同埋喺之前嘅計劃檢查入邊發現有問題嘅喉管或者大廈咧，房委會你就要公布緊幾時去完成好嗰個工程嘅維修。 啲大廈住客或者你哋即係對地區特別熟嘅人士咧，係知唔知究竟幾時要做維修，或者嗰棟需唔需要做維修嘅？ 佢房委會或者屋邨管理公司係有同屋邨諮詢管理委員會去講嘅，咁所以我哋都每棟樓宇我哋係掌握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哋掌握係嗰、那個進度啫，即係檢查嘅進度，跟住個工程佢通常會有一個日子嘅，咁但係嗰個日子都係一個比較虛嘅日子啦嚇、啊，可能話第三季會完成㗎啦咁，咁所以我希望即係而家既然係長波樓有一個嘅事情發生咗出嚟啦。政府就讲得更加仔细，话到俾市民居民知道，佢嗰栋大厦究竟嗰个工程系完成咗未，有冇问题？咁呢个系重要。 头先讲到检测咧，我都想问多一句、就是，就系因为可能啲旧区咧长者比较多咧，有冇话都想做即系上门就系唔使落去做一个强制检测？有冇听过呢啲情况安唔安排到嘅？ 关键就是政府的人手啦，当然就是上门就好过即要大家落楼下啦，譬如以长波楼为例，因为譬如第一晚夜晚呢在那个大堂走廊升降机呢都曾经有好多人聚集排队做强检。咁呢个情况不理想啦，因为你排队聚集的话就有机会增加那个传播的风险嘛。第二呢，我用第二个地方做例子，譬如昨日由荔村有两栋楼因为污水样本有阳性要做强检，咁就搞到咧油塘社区会堂嘅检测中心大排长龙。咁、我哋就希望即系你凡系有强检嘅地方，你就喺附近系咪可以整一啲流动检测站啦、去分流原本检测中心嗰个嘅人流，最好梗系做上门检测啦。咁但系呢个就牵涉大量嘅人手安排。 OK， 整體而家見到話，因為疫情啦，以黃大仙區為例啦，就已經民政處向當區居民派咗大約70,000套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嘅套裝，啲市民其實知唔知噶，或者會唔會拎咧？以你觀察到， 其實就唔止黃大仙嘅，其實過去咧喺香港好多區咧，譬如我觀塘咧都有派呢啲嘅快速檢測嘅包。琴日黃大仙就特登即係加大力度去派啦，其實居民係想攞噶。因为大家都好想去做咗一个检测，知道自己系有冇即系怀疑确诊啦咁。咁但系咧，呢一个嘅检测包亦都唔替代到即系检测中心或者流动检测站嘅检测安排。咁但系都俾到居民一个安心。咁但系咧，大部分嘅长者咧亦都唔识自己做检测嘅。咁所以嗰样嘢咧，我覺得是有作用，但是不能去替代流動檢測站或者檢測中心。 OK，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顏文宇咧就係九龍東立法會議員嚟噶，講到呢一個嘅快速嘅檢測快速測試嘅套裝啦，頭先講到喺各區都有派，包括頭先顏文宇提到嘅黃大仙啊、觀塘區等等。我哋稍後都會有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其實成個流程可能有啲咩要注意咧等等嘅咁。另外咧，關於呢、這、一個彩雲一村長波樓，而家話個天台嗰個喉管氣口嘅設計嘅問題，可能導致一啲所謂擾流效應，令到高層嘅居民咧都係有染疫嘅情況。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香港大學機械工程系客席助理教授许俊文，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啊，许俊文，我想问一下咧，而家话即系彩云一村长波楼呢一个情况，几个单位都有感染啦，有啲就话怀疑系涉及垂直嘅，有啲就系话横向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喺呢一波疫情都有唔同嘅大厦出现垂直，我想先讲垂直先，垂直嘅传播有啲乜嘢嘅共通点咧？无论系一啲私人嘅大厦又好，一啲嘅公屋又好，有啲乜嘢特别要注意嘅高危因素，可能系出现呢个垂直传播咧？ 或者首先关于垂直传播呢个问题先咧，即系其实近嗰两年咧，我哋都每疫情爆发嘅时候咧，我哋都听到呢个名词。咁其实咧，垂直传播首先咧呢个名词咧，其实咧系形容翻咧，就系话我哋有啲病毒系通过一个空气嘅漂浮，然后咧就引致一啲其他单位会受到感染嘅情况。咁其实如果我哋翻查翻资料咧，就会知道咧，其实垂直传播呢个名词咧系嚟自医学。嗰、那個用途嘅，佢原本嗰個意思咧，就係、是、指就係一啲受孕嘅媽媽咧，就係、是、有一啲疾病係會感染嗰個嬰兒嘅，即係個胎裏邊嬰兒。但喺呢個嚟講咧，我哋就借用咗我再嚟形容翻呢個情況。其實咧，我覺得咧比較準確一啲嘅描述咧，應該係垂直空氣傳播。 OK， 因為咧佢其實咧係個病毒咧係有機會咧。 係漂浮喺空氣當中，然後咧通過唔同嘅渠管啊，或者係天井嘅位置咧，會有機會漂去到其他單位嗰度，產生一個傳染嘅效果咁樣咯。尤其是喺香港嗰個建築密度咁高啦，同埋以往我哋嗰個住宅或者其他建築嘅設計方面咧，就好少有留意到呢個問題嘅，因為我哋嗰個渠管嗰個擺位啊，或者我哋天井嘅設計咧，尤其是而家我哋好多個例子啦，包括有啲公屋嘅單位嘅設計啦，或者其他嘅私人樓宇咧，都個天井個設計比較狹窄嘅，同埋咧佢嗰個通風嘅效果未必係咁理想嘅，咁所以咧就會造成一啲咁樣嘅隱憂嘅方面啦。但其實如果大家未唔係善忘嘅話咧，都會記得大概19年之前，我哋香港發生過一個沙士事件啦。其實當時咧，沙士事件其中一個中心點咧就是淘大花園嗰個爆發啦。咁淘大花園嘅爆發，我哋大學嗰方面咧都有一啲相關嘅教授同埋研究人員咧，以及國際嘅組織咧都做過一啲研究，去到追溯翻究竟考究翻究竟係嗰個傳播嘅途徑係點樣樣。我哋都發現咧，喺一啲咁樣嘅狹窄嘅環境當中，或者一個咁密度高市嘅高層樓宇當中咧，其實咧嗰個垂直嘅空氣傳播咧係存在一個隱患喺度。 嗯， 咁正正而今次嘅COVID-19 嘅爆發當中咧，就每就會產生咗呢啲咁樣嘅效果出嚟，我哋都應該要正視嘅。但係我亦都要舉出咧，就係話咧。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很短时间可以处理，其实我们经过19年的经验呢，我们都在无论是新的楼宇的设计啊，或者一些建筑物的条例的方面呢，我们都已经做了一些修改，去到尽量减低这个风险的。但是始终我们要面对现实呢，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现有的楼宇呢都不是19年之前或者是近期落成的，咁變咗咧，好多時咧有一啲以往嘅法例或者以往嘅現有嘅樓宇咧，未必會有足夠嘅條件去到避免或者減低呢啲風險，所以咧其實係一定會存在，而且亦都會繼續會存在嘅呢個風險。所以而家最緊急或者因為我哋面對呢個第五波嘅疫情啦，尤其是呢個新嘅變種病毒咧，佢嗰個空氣傳播嘅能力似乎由而家現有所得嘅科學證據所指示咧，係比起之前嘅病毒咧係強嘅。咁變咗咧，我哋更加要留意一啲空氣傳播或者一啲通風嗰個情況嘅效果， okay. 會唔會影響到呢個問題會更加嚴重咯？我覺得咧，就喺一啲居民所關心或者大家都關心嘅一啲情況咧，大家一定可以做到嘅咧，即係除咗等政府或者等其他專業人士幫手嘅話咧，其實自己應該要將自己嘅室內環境咧檢查一下，尤其是係洗手間嗰方面嗰個通風或者嗰個渠管嘅情況，因為咧個渠管嘅設計同埋保養咧，係直接影響到嗰個風險會唔會係會產生嘅咧都。 係咪就係話即係所謂即係倒啲水落個渠口度就係可以為咗做嘢？但譬如頭先你講到涉及天井嗰啲，市民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又 係啊，有一某一啲嘅樓宇咧，我哋有啲例子，譬如今次長波樓呢個例子啦，同埋我記得大概兩年之前咧喺青衣。亦都有另外一個公共屋邨咧，有一個例子係咁樣咧，就佢就發現咧，最後發現咧，原來咧嗰個所謂嘅排水嘅排污嘅渠管咧，駁到天面嗰個部分咧，理論上咧根據法規嘅要求咧，應該要再上一啲一個高度，然後咧去到保證咧嗰個排出嚟嗰個空氣咧係可以俾風吹散咁樣嘅。但係基於某啲條件或者某啲原因咧。那個渠管咧未必達到嗰個要求，所以咧會可能咧會產生一個危險性咧，就係話咧佢嗰個排氣後喺個天面嗰度咧排出嚟嘅一啲污染物或者病毒咧，會有機會咧落翻去頂樓嗰幾層嗰度，或者甚至乎停留喺個天井嗰度，會影響到其他嘅用戶。 市民層面可以做啲咩咧？咁 我覺得市民當然咧，如果係見到呢啲情況咧，應該要舉報啦，或者應該要話俾相關嘅管理公司，或者係業主，或者係政府部門知道啦。就呢個情況咧，其實我以我所知咧，即係喺好幾年之前，我哋發現有啲咁樣嘅問題咧，其實政府包括咗房屋署啊，或者其他建築嘅部門咧，都做緊啲功夫去到檢查，去到揾，但係始終咧那個數量好大啊，同埋咧係好多時咧會有啲唔同嘅條件會變化，所以咧其實咧最重要咧都係嗰個用家，即係話咧會嗰個用户佢本身如果發現有啲咁嘅問題嘅話咧，應該早啲出聲，或者管理公司亦都要跟進比較嚴格一啲去到檢查一下有冇一啲存在一啲咁嘅風險，就盡量減低。其實要解決嗰個天面嗰、那個即係排氣嗰個風險嘅話咧，唔係好複雜嘅，即係只需要 十秒鐘到嘅， 同埋同埋伸長嗰條喉嘅話咧，其實我呢個建議咧，伸長嗰個排氣喉嘅建議咧， 已經係好多專業 明白。許俊文，時間到，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今朝大约六点四十分解封，居民陆续落楼赶翻工。不过，亦都有居民话，雇主叫佢暂时唔使翻工。交俾喺现场的林汉山报道。 楼下噶，咁啊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嘅日葵楼啦，今朝大约六点半左右咧，就已经有几名嘅居民系落楼，话赶住翻工，要求俾佢哋离开噶啦。咁啊去到大约六点四十分嘅时候啦，工作人员帮佢哋登记资料之下啦，就可以离开。咁之后亦都系陆续有居民落楼噶，有居民就话啦，喺屋企隔离检疫咗咁多日啦，心情系有啲低落。亦都有居民话啦，可以解封出嚟过年系觉得好开心，但系亦都有居民话啦，隔离咗咁多日系工作受到影响，即使而家系解封出翻嚟，公司亦都唔俾佢哋翻工住噶。 冇工翻噶，唔俾翻工噶。 要隔几耐先可以翻？ 唔知喎，冇公布。 做盛行啊？ 做盛行嘅 冇。做地盘啊？ 公司点同你哋讲啊？要你哋隔离到即系隔几耐？ 唔系，都差唔多年尾噶啦，都系。 系无薪假定有薪假咁 样放？唔知啊，未知啊，睇政府有冇得资助下咯。 咁啊，睇翻現場嘅情況啦，而家繼續係有居民出嚟走噶，咁啊，亦都係有居民咧係拉住行李夾離開，但係就冇回應到係咪搬走噶。另外啦，居民除咗係登記資料之外啦，當局亦都向佢哋咧每人派發一個嘅賀年福袋禮品包，咁裏面就有一啲冬菇啊、臘腸啊等嘅賀年食品噶。日葵楼咧，琴日系新增咗22宗嘅确诊，涉及6个单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琴日就话，由于日葵楼嘅确诊个案显著下降，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啦，今朝系如期解除围封，但系为咗确保安全啦，居民之后仍然系要进行多次嘅病毒检测，不过就会改为深喉唾液检测。至于整个葵涌村啦，目前累计系有372名嘅住户确诊，日葵楼咧就占咗大部分，有251宗，影葵楼有81宗，下葵楼有13宗。政府话如果冇特别嘅变化嘅话啦，影葵楼同埋下葵楼啦就会喺听日嘅朝早解封。咁喺现场嘅报道系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该晒林汉山。政府完成喺观塘崇仁街15至31号安顺大厦嘅强制检测行动，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因应一宗初步涉及变异病毒株嘅初确个案，政府昨晚将安顺大厦列为受限区域，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300人，到访大约100户之中有大约1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下个星期一召开公开会议，处理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紧张局势引发的危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部署超过10万兵力，正是从事针对乌克兰的破坏稳定行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未有积极回应最主要的北约、北东扩问题。

學校方面暫停面授課，是會延長兩個禮拜，去到2月21號嘅咁。另外啦，而家喺2月5號起啦，抵港者咧喺酒店嗰個嘅檢疫日數咧，亦都會21日啦，縮短到去14日嘅咁。另外加7日嘅家居自我監察啦，提升接種方面就係話希望咧將打首劑第一劑嘅疫苗嘅人口目標咧係定喺90%嘅咁。另外亦都話疫苗氣泡啊，正式叫做一個叫疫苗通行證，亦都話會修例啦，會擴大個適用嘅表列處所咧，限制更加多室內處所嘅人咧係用呢一個嘅疫苗通行證嘅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政府專家顧問，亦都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点睇疫情啊？164宗系新纪录啦，呢一个系亦都见到源头不明，都系多嘅。喺第五波疫情嚟讲系最多嘅。而家嗰个爆发情况点睇？系咪基本上都好难再做一个追截传播链嗰个方式去追噶啦？ 而家都仲可以话系高峰期，未有回落迹象啦。咁再加埋就起码有30条隐形传播链。咁有隱形傳播鏈咧就最麻煩嘅，因為你都唔知點樣入手去追嗰個感染途徑，即係你好多緊密接觸者你係追唔到嘅。同埋好多時雖然話係一條隱形傳播鏈，但係實際上起碼有3条。跟翻以往啲即係流行病學嗰啲數據分析，咁所以就即係疫情比較係嚴峻啲咯。咁所以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咧就要繼續延長，大家就避免即係。啲大型聚會啊咁樣。 而家你覺得個數字上係咪已經去到最高峰？同埋頭先講啦，你即係有咁多隱形傳播鏈啦，再用而家現有嘅追蹤方法係夠唔夠咧？ 最高峰咧，好多時你係事後先至睇到嘅。而家可能仲係高峰啦。咁就而家嗰啲措施你都係可行嘅，而家都做緊㗎啦，係啦。咁即係將嗰啲緊密接觸者，你會盡快送去檢疫中心啊。另外就做嗰啲強制測試啊，咁樣。 有關於長波流嗰個情況啊，即係彩虹一村嗰個情況咧，而家話出現垂直傳播，又懷疑有唔止垂直嘅，淨係橫向傳播添。你估計嗰個爆發嘅風險會唔會都同喺葵涌村嗰個情況係類似咧？ 香港好多樓宇都有呢個結構上嘅問題啦，咁嗰啲。U 型氣格好多人都唔記得倒水落去嘅，好多時就耐唔耐就有呢啲咁嘅垂直傳播出現咯。咁但係琴日佢哋已經將嗰啲單位相關單位係即係撤離咗啦，咁希望可以減低嗰個爆發咯。即係就算你撤離咗嗰班去咗檢疫中心，佢哋檢測陽性，咁起碼就唔係喺社區出現啦。 因為佢當中係涉及其中一個源頭咧，係一個保安員嚟嘅。咁亦都話個保安員喺個控制室度食個飯，即係話可能有其他嘅保安員都喺嗰度係有接觸過或者間接接觸過啦。呢、這、一個對於其他大廈，除咗講緊呢個長波樓之外，嗰、那個嘅風險你估計有幾大咧？ 保安員通常可能佢係做負責係嗰一棟樓宇嘅，咁未必話去調來調去嘅。希望咁，但係而家都好多保安員都送咗去檢疫中心先嘅啦，已經。咁亦都係希望減低嗰個風險。其他樓宇都係要都係要相信佢要透過呢個強制檢測咧，就會揾到究竟有冇人係受感染。 好啊。講咗整體之外咧，都想講下有關於葵涌村。而家就基本上見到衞生防護中心都話相信葵涌村嗰個爆發咧去到尾聲嘅啦。你自己點睇啊？睇尋日譬如日葵樓嘅數字就話去到6宗，你自己同唔同意去到尾聲咧？呢個人？ 佢個走勢係跌緊嘅，咁就你話係咪完全尾聲咧？就唔敢100%。咁雖然佢係解封啫，咁但係之後佢仲要做好多次測試嘅，咁睇下會唔會即係捉到有啲部分人係遲啲先發病。咁但係嗰個 Omicron 嗰個潛伏期就一般係短啲嘅，中位數都係4天到，最長就10天。咁相信如果要發病嘅，都差唔多係已經發病嘅。 其实呢个时候解封，你觉得合唔合适，够唔够稳阵咧？ 咁都系要睇个整体嗰个风险评估啦。咁佢个事实上嗰个确诊数字就系跌到单位数，咁你又要考虑对整栋其他居民嗰个影响。咁佢里边亦都之后仲有多次测试要继续要做嘅，咁我觉得都系合理嘅。 剛才講整體的時候咧，我見到有一些人士，譬如見到梁柏賢啦，咁佢之前都是有即係處理過醫管局啊、衞生防護中心啊等等的情況，佢都話睇 嘅疫情，佢嘅意見就係話覺得而家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咧，係圍堵已經唔適合噶啦，咁就亦都唔能夠持續。咁我覺得應該盡快採取一個叫做緩疫嘅策略等等嘅。你同唔同意話而家再用圍堵嘅方式係唔適合處理現階段嘅疫情咧？ 你都要盡量去做嘅，因為始終你有源頭嘅話，你就盡量冚熄佢啊嘛。 嗯， 咁你都係始終都係會可以減低嗰個擴散。咁可以做嘅都係要做嘅。 嗯，但同唔同意話即係要改變個策略，所謂緩疫咧，或者改變現時嘅控疫策略個方向，又應該係點咧？係咪一個時候去做呢樣嘢咧？ 而家你四圍都有火頭咧，你都係要救熄咗一場火先。咁嗰啲政策嗰啲就留翻即係政府慢慢去做嘅決定啦。 嗯，因为佢有提到一样嘢，就系话系咪所谓嘅缓疫方向，系咪可以考虑俾啲已经打咗针，密切接触者嚟嘅，喺屋企做隔离嘅，呢、這个可唔可以接受啊？风险上面 嗱，暂时嚟讲咧，其实都有其他嗰啲设施系可以再用翻噶嘛，例如系医院嗰啲二线嘅呼吸压房啊，同埋呢个亚博嗰个展览，前都曾经用过，要嚟系。即係俾嗰啲確診咗但係病情輕微嗰啲人士喺個裏邊嚟休息嘅嘛。咁、我諗要，如果你呢啲地方都用盡嘅時候咧，先至考慮係家居嘅啫。因為始終你知道香港地方細咧，如果你由其中一位家庭成員係受感染，雖然話冇病徵，但係你喺屋企隔離，你始終都會感染埋其他屋企成員啦。 OK， 另外我想问一个就是关于入境嗰个检疫期，咁就话2月5号起咧入境本港人士咧就21日隔离期就减到14日，再加7日嘅家居自我监察，咁当中当然有啲日子都要，譬如第十六啦，第十九日抵港嘅话咧，抵港后第十六同第十九日都要做一个嘅强制接受检测嘅，你觉得够唔够喺应付 Omicron 或者 Delta 方面又够唔够咧？ 这个是有数据支持，即是将那个检疫期是缩短的。咁医管局最近都分析了那些 Omicron 的数据啦。咁、那个中位数发病的中位数是4天最长都是10天。咁所以你用14天的酒店检疫呢是够晒的。咁至于 Delta 呢Omicron 来之前呢医管局里面都做过分析的，同埋卫生署。咁大约 99% 个案都是14天内回分到的。 所以 1% 是14日至19日之后会发生。所以14日来讲就其实都够的。咁即使内地禁言，内地一直都是行14+7嘅啫。 我哋有冇需要为咗个 1% 而严守埋去到21日会更加好咧？头先你话可能有 1% 系1%系有机会走漏 嘅。其实入境嘅而家多数系 Omicron 嘅啦。好少 Delta。Delta 因为香港嗰、那个即系仓鼠嗰个引起本地爆发嘅啫。入口嚟讲多数都系 Omicron， 所以你用14天之后就7天做一个医学监察，其实都足够。 OK。有关于疫苗通行证，见到特首都话希望咧打一针嘅疫苗接种率嘅目标咧去到90%嘅，你觉得系咪需要定呢个目标去到咁高咧？你觉得？同埋我见到佢都话将疫苗通行证嗰个嘅扩阔表列处所嗰个嘅范围去到更加多室内场所，有一啲报道就话，包括经济日报咧就话可能考虑到将商场同埋交通工具咧都纳入一个表列处所嘅范围，即系话如果要搭交通工具，可能要先打咗针先，同唔同意？这个方向是有 嗱，咁而家同病毒打紧仗咧，你一定要增加个接种率，先至可以减低嗰、那个杀伤力噶嘛。咁定咗一个90%一针嘅目标，呢个系一个开始咯。其实一针都唔够噶，因为我哋都知道一针个保护力都系有限。咁所以呢个系一个目，即系起码你 set 咗个目标先啦。咁、那个疫苗通行证好多地方都做緊㗎喇。如果你唔係用呢个方法呢，就你个接种率都好难再提高。咁所以你係室内场所，如酒楼食肆啊、娱乐场所啊，就好多地方都已经做緊。交通嗰边呢就有啲技术上困难啦。譬如如果你係地铁站嘅，可能你都容易啲 check 到你入闸嗰时 check。但如果你话等巴士、等小巴，一班人涌上去嘅，咁我谂技术上你 check 佢嗰个打针嗰个记录就可能有啲困难，唔知点样解决。 但 picture 技术上咧，有冇需要或者喺权衡埋市民即系可能就要翻工嗰个或者出行嗰个权利上面，喺交通工具要用到疫苗通行证呢、這个，你同唔同意啊？ 公共卫生嗰个角度就绝对同意嘅，因为始终公共交通系好逼嘅，你知道香港搭地铁、搭巴士或者。全部都是即是满晒人的嘛。所以风险其实是高的。如果你真的有人没打针，可能会有发病毒，对那个社区爆发又构成风险。 OK， 好啊，唔该晒许树昌教授。许树昌咧就系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喺疫情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好多嘅医疗硬件咧都系有唔同嘅负担嘅情况。见到咧医管局方面咧都话，除咗已经启用咗亚洲国际博览馆嘅社区治疗设施八号、十号馆之外咧，都准备重启九号同十一号馆。整体唔同嘅人手呢啲准备工作又系做成点咧？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包括咧电话旁边就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综合临床服务李立业医生啦。另外一位咧就系医院管理局总护理行政经理潘恩荣嘅。早晨，两位。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兩位，我先就係想問一下咧，有關於而家整體你哋嗰個嘅應變情況，可唔可以同大家簡單講下？係咪阿李立業醫生呢方面可以講得好？ 係嗱，喺個情況上咧，而家都真係嚴峻嘅，因為過去嚟計咧，我哋由呢個第五波開始咧，其實都個症咧可能每日都係幾十嘅啫。咁但係過去呢幾日咧都係超過100，特別琴日都係破咗我哋呢兩年疫情以嚟嘅新高嘅，都係164宗。咁就所以喺個入院上咧，因為我哋而家暫時大部分嘅病人，我哋都會係無論初步確診或者確診，都係會去呢個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其餘如果有部分嘅病人，佢哋個年紀上係大啊，或者係兩邊即係細啊，又或者佢本身有其他一啲需要醫院去幫手嘅，咁會直接會收醫院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個入院情況上，由於我哋咧好多時要等埋佢哋個變種嘅報告啊，同埋其他嘅一啲嘅核對咧，咁啊變咗都係有少少棘嘅。咁所以有鑑於此咧，我哋都係已經預備好咧重啟呢個亞洲博覽館呢個第九同十一號館嘅硬件已經係齊備㗎啦。咁如果需要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喺嗰度就會幫忙去收一啲嘅病人，即係我哋預計都可能係一啲比較後生少少嘅病人嘅。咁所以咧變咗喺市民嚟計，佢哋有機會咧，到時係直接就會係去呢個亞洲博覽館嗰度咧，就會喺嗰度登記住院，同埋喺嗰度接受治療嘅。咁就大致上係咁多。 OK， 講到話準備重啟九號、十一號館呢一個準備工作，其實做成點咧？頭先話硬件就已經係齊備啦，咁仲爭啲咩咧？係咪主要係啲人手方面咧？呢、這個阿潘恩榮會唔會可以講多同？ 好啊，主持人你好啊。我首先要多謝我哋前線嘅各級護士同事啦，去即係積極參與感染控制中心同埋亞博嗰邊嘅治療中心嘅工作啦。目前嚟講咧，我哋有大約係200位嘅護士同事係喺嗰度翻工嘅，咁但係我哋希望咧都係保留到我哋嘅實力啊，因為嚟緊我哋仲要加開九號同十一號館啦，嗰度都需要額外嘅人手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希望亦都喺呢個期間能夠即係呼籲到招募到更加多嘅一啲兼職嘅同事去幫手嘅。咁喺呢個全職嘅護士同事同埋兼職同事咧同心合作底下咧，就可以維持到我哋喺感染控制中心啦，同埋亞洲博覽館嘅治療中心嗰邊嘅工作啦。咁而家喺亞博啦，同埋喺感染控制中心嗰邊咧，我哋200多位嘅同事入面咧，有顧問護師啦，有一啲資深護師啦，亦都有註冊護士啊、登記護士啊，各個科目都有嘅。咁都係而 low 冚嘅護士啦，即係我哋自選兼職計劃招募翻嚟嘅兼職護士咧，都有80多名嘅嚇。咁但係呢個數目咧，我希望可以再增長啲，咁啊令到咧即係嚟緊嗰個工作更加暢順嘅嚇。 所以你哋希望係增加即係再多幾多人手，同埋幾多係嚟自兼職，有冇啲係本身係現有嘅公立醫院調過去嘅咧？ 而家我哋200位左右嘅護士同事都係全職嘅護士嚟嘅，每日咧我哋都有20-30間嘅兼職嘅同事，就透過自選兼職計劃嗰度參與工作啦。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即係嚟緊嘅日子可以招募多400位嘅兼職嘅護士。咁因為我哋係24小時運作啦，全天候服務啦，咁分3間嘅工作，咁所以都係需相當嘅數量嘅嚇。 但係呢、這個想多400位係咪全部都係嚟自你頭先話報嗰個嘅方法啦？係咪有啲嚟自私營市場？你哋都歡迎佢哋嚟幫手嘅？ 包括咗一啲退咗休嘅護士啦，亦都可能係一啲即係目前係未有工作嘅同事， 都歡迎他們加入啦。 而家有冇话即系预几时可以全部嘢一切就绪，连埋人手一齐就绪，可以随时开？有冇预个时间系几时啊？ 而家其实我哋都系一路都系招募紧嘅，每日喺自选兼职计划我哋嗰、那个招募嘅平台入边咧，都有啲新增嘅即系兼职嘅申请嘅同事，咁我都尽快去即系招募咗佢翻嚟之后咧，就提供一个培训俾佢哋吓。咁、目标咧就其实我哋一路都按住嗰个疫情嘅发展啦，一路咁加开紧。亞博嗰邊同埋係感染控制中心嗰邊嘅牀嘅嚇，咁、一路就增添人手落去咯嚇，咁、所以兼職嘅同事咧，可以話係我哋多多益善嘅。咁啊，雖然我哋目標係400，咁但係如果有更加多咧，係更加好嘅嚇、 有冇話即係有即係想揾多啲兼職嘅同事咧？有啲係嚟自退休，有啲嚟自私營市場咁，但係有冇都因為有啲係調咗一啲公立醫院嘅人手，而令到一啲原本醫院嘅服務有影響嘅？有冇一啲咁嘅情況？ 而家我哋有大約200位嘅全職同事，就來自7個聯網，唔同嘅部門都有嘅。咁啊，盡量係唔會影響現有服務底下咧，就維持感染控制中心同埋亞博嗰邊服務啦。咁所以如果再加開嘅時候咧，我哋就希望就喺兼職同事嗰度可以加強啲，咁令到咧我哋亦都可以一邊雙就維持翻現有醫院嘅服務啦。 暫時有冇評估過呢一波 Omicron 第五波嘅疫情咧？有冇話評估過對於成個公共醫療系統嗰個承受力啊，或者所謂上限啊，去到幾多啊？有冇即係啲市民都會擔心喺越嚟越多一啲確診個案嘅時候，成個醫療系統會唔會有所謂即係崩潰嘅情況咧？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而家嗰個承受力係點啊？這個兩位邊個適合？ 不如我等下李醫生去講講。 OK， 好。 一路嚟計，我哋醫管局咧個病床嘅數目咧，如果可以接收呢啲嘅 confirm case 咧，我哋其實都係有大概2200張嘅。咁當然我哋都係會積極去預備一啲其餘嘅可以更加可以增加到呢個 capacity 嘅位置啦。例如會唔會係亞博館啊，又或者其他嘅社區治療設施？但係如果以現時嚟講咧，除咗呢一個嘅方針之外咧，當然另外一個方針就係話我哋睇下會唔會可以即係令到病人可以早少少出院啦。我諗喺雙方面嚟計，去增加我哋嘅可以承擔嘅能力咯。 我見之前話係咪話疫情如果進一步擴展咧，都會分階段調動各公立醫院入邊咧有1200張隔離病床、600張二線隔離病床。其實呢個係做咗未㗎？ 而家嚟講，我哋呢度1200張嘅醫院嘅隔離病床已經都有用緊㗎啦，因為頭先都提到，因為有部分病人咧。佢哋都一定需要醫院嘅 support。以我舉一個例子，例如佢需要腎病嘅，佢要洗血洗肚，咁呢啲一定都係會入翻院嘅啦嚇。咁、另外嚟計嘅二線病床，我哋都已經咧就同聯網嗰度講好嘅啦，佢哋都已經喺度積極預備緊咯。 有冇計過即係以而家呢一個確診嘅速度啦，一啲隔離病床爆滿嘅時間，佢哋而家會係幾耐？有冇計過呢樣嘢？ 我呢方面我哋又冇特別計過嘅，我哋都係盡我哋嘅能力去做啦。 如果你重開埋九號同埋11號館之後，其實仲有冇下一步其他地方仲可以開嘅咧？呢一個作為即係俾一啲確診人士入去做一個嘅社區治療設施嚟講， 係嗱咁樣。而家醫院嘅病床加埋就亞博館啦，咁樣其實再下一步嚟計就係你提到嘅二線病床，同埋我哋都會考慮睇下會唔會另外一啲亞博館嘅其他嘅場館可以再去開設呢個社區治療設施咯。 二線病床係有係咪頭先我講嘅600張，定係仲有其他嘅？ 冇錯，係大約600張。 而家新冠嘅醫療設施係主要有幾個啦，即係北大嶼山嘅感染控制中心啦，北大嶼山醫院嗰、那個瑪嘉烈醫院嘅傳染病中心啦，咁同埋亞博嗰個社區治療設施啦。整體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三個嗰個嘅使用率方面係去到幾多啊？邊一個係叫做最嚴重咧？冇啊？ 嗱，而家嚟講，我都要講一講翻咧，就係話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啦，我哋嗰度係會有大約800張嘅病床嘅。另外嚟講，我哋而家亞博館啦嚇，咁佢81科加埋91科咧，我哋大概有900張病床，再加埋頭先你提到嘅醫院就1200張病床，再加埋嗰度嘅二線病床啦。咁我哋夾埋嗰度嚟計咧。全部嚟講就大概有大概3500張至3700張嘅病床嘅嚇，咁你問到而家其實我哋嘅 confirm case 嚟講咧，就係有呢、這個 總共有662人嘅，咁樣就全部都情況穩定，咁所以變咗就我哋大概 overall 嘅 occupancy 就係咁樣咯，即係600多我哋，但係如果全部用曬就可以有3000多啦。 我見有啲報道都講到個人手問題，譬如話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咧，話啲護士咧可能一個護士要負責多個病房嘅工作啦，有啲就話可能睇下可唔可以要支洗頭水都要等2小時，嗰啲物資問題就算唔係想揾護士幫手，有啲屋企人拎嚟咧都話接收嘅保安員咧可能都唔夠啊！而家係咪出現一啲咁嘅問題，或者一啲人手嘅問題喺呢度？ 係主持人，係我係潘欣榮，就喺感染控制中心同埋亞洲博覽館嘅同事咧，係非常繁忙嘅工作，係因為每日都會有過百嘅即係新症入院啦。咁喺處理嗰個入院嘅治療啊、手續啊、出院啊咁樣嚇，呢啲都係非常之忙碌。咁家人如果有物資係可以帶過嚟嘅，我哋係歡迎嘅，亦都會作出安排嘅。咁但係因為都即係講真唔好意思啦嚇，因為都係會係好多嘅個案啦。咁可能有啲時間係會耽誤咗未定，咁但係我哋會盡量安排啦嚇。 短期內針對呢個情況，會唔會都加啲人啊？加到咧，或者加唔加到咧？ 其實我哋每日都按住嗰、那個即係、就是、情況咧，一路添置人手嘅。譬如我舉個例啦，今日我哋昨天我哋有80多位同事去咗去到現場培訓啦。咁、今日都會喺開始喺唔同嘅地方翻工啦，咁樣嚇。咁希望就陸續咧就會令到個情況可以漸趨穩定。 好啊，唔該曬兩位，兩位包括就係李立業醫生啦，同埋係潘欣榮嘅。咁啊，講到係一啲嘅治療設施有關於疫情嘅。 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延长现有社交距离措施2星期，至到2月17日，同时将疫苗接种首针比率目标定在90%，同时延长学校停止面授课堂至2月21日。林郑月娥又宣布多项谷针措施，包括修订预防及疾病控制规例，扩大涵盖表列处所，并将疫苗气泡译名为疫苗通行证，各政策局正研究涵盖的处所。总之室内能够使用疫苗通行证，政府今次都要做。林郑月娥否认强迫市民打针，表示只是令不打针的人少了选择。明报报道。 文汇报的相关报道就提到，政府下个月24日推行的疫苗通行证，昨日已经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新的版本，以红码和蓝码简化展示电子针卡二维码流程，同时支援储存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林郑月娥表示，安心出行程式虽然并非实名制，但程式日后有电子针卡，再有用户资料，有助特区政府进行追踪工作。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对于春茗同情人节晚市生意泡汤，香港餐饮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预计生意大减40%以上，而3、4月是餐饮业淡季，他预期3月将会出现结业潮。立法会饮食界议员张宇仁亦都指，失去农历新年同情人节黄金档期，业界损失接近200亿。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葵涌村昨日新增38宗个案，日葵楼今朝早如期解封。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指，第五波疫情到而家累计超过30宗不明源头个案，大部分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预料社区至少有30条隐形传播链，形容传播风险非常高。而大公报的报道就提到，最新爆发点彩云村一晚急增近20人染疫，涉及不同座向和楼层16个单位，怀疑大厦出现垂直和横向传播，长波楼7室和11室以及16楼2至7室居民要送隔离检疫，其余居民就要家居隔离。先后是经济日报和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2022年特首选举将会3月27日举行，提名期定在2月20日至3月5日，较去年暂已定的2月15日至3月2日延迟5日展开。选举事务处没有正面回应延期的原因，选管会今届发表指引的日期明显迟过过去2届。选管会主席冯华解释，因为要等待政府决定提名期，而今届选举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表，参选人要申报是否持有 BNO 或者拥有台湾居留权、配偶的国籍，以及是否拥有外国居留权等。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分析，今次選舉提名期延遲，或者因為中央政府需要更多時間思考下任特首人選。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警方公布去年整體治安情況，全年大約有64400宗罪案，較前年增加 1.9%， 按香港國安法拘捕162人，超過100人被檢控。警務處處長蕭澤怡表示，仍然有人透過網絡或者媒體煽動他人進行違法行為，警方會繼續網羅情報，果斷執法。蕭澤怡昨日首度親身回應洪慧文生日派對事件，形容當日活動是屬於社區警政工作，很多前線指揮官都要出席社區活動，自己作為處長有需要以身作則。在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報社評說，本港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破頂，社交距離微調的憧憬成空，政府立刻宣布第六輪防疫，預料可以略為緩減業界損失，但是要根本地對抗壓制病毒，協助經濟復常，始終仰賴全民打針。社評說，疫苗通行證豁免準則、適用年齡和外國紀錄對接等等，正式推出之前必須要透徹考量，以策萬全。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有效壓制疫情是當前最緊迫任務，防控措施宜緊不宜鬆，宜快不宜慢。政府即將推出紓困救急的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要更加精準及時，立法會亦都要盡快通過撥款，以助陷於水深火熱的業界等打工仔稍稍喘氣。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距離特首選舉只有兩個月，特首補助花落誰家，不單止牽動特區未來五年發展，而且在中美角力越演越烈之際，對國家安全更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必須要才智賢德兼備。政論說，香港已經沒有條件繼續虛耗，尤其經濟隨疫情而變得一潭死水，特區急需言事力挽狂難。《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視頻說，香港金管局昨日指美國聯儲局預期很快會加息，大家應該保持謹慎，應對可能出現的市場波動和風險。視頻指，香港近月的股市、樓市已經隨收水預期而出現回調，2022年最大挑戰肯定還是疫情，而美國疫情、通脹和資產價格失控，貨幣政策從放水變收水，亦都為未來經濟多添不明朗因素。商報視頻。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咁但系唔系好阻塞交通嘅啫，所以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咁现场未有挤塞嘅，经过要小心。咁喺观塘嘅崇仁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需要封闭，就系封咗咧安顺大厦对外嗰段崇仁街。另外旺角的花墟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由现在开始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和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之间的一段太子道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东隧口那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这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噶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 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啊！ 2022年1月28日，新增164宗确诊，116宗属本地个案，12宗未知源头。 社交距离措施延长2星期，暂停面授课延长至2月21日。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2月20日展开，至3月5日结束。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电话，警告若俄罗斯入侵，将果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政府咧就讲到啊，特首讲到话疫情咧系更为严峻啦，冇办法放宽或者微调社交距离措施，咁啊宣布现有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系会延至2月17日。有关于希望可以鼓励多啲人打针方面啦，咁都话会修订预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義務及處所規例啦，咁即係話會擴大呢一個涵蓋表列處所嘅範圍，就話研究緊涵蓋邊一類型嘅處所咧，咁亦都話提到啦。總之覺得話室內能夠用到疫苗通行證嘅咧，政府咧今次都會做嘅，呢個就係特首嘅回應嚟嘅。咁另外有關於院舍方面，話而家咧院舍打針嘅院友咧大概有26%啦。咁特首都提到話，長者一旦感染咗咧，病情會更加嚴重，留院時間更長，難保咧係能夠醫到，咁所以就話會擴大為院舍嘅長者咧接種疫苗，亦都宣布啦規定新入院嘅院舍長者咧係必先一定係要咧接種咗疫苗，但強調咧會預留足夠嘅接種時間啦，具體日期咧仍然係計算緊嘅。咁都有傳媒問到啦，咁同強迫人接種係咪有幾大分別咧？咁特首林鄭月娥都話係否認強迫市民打針，咁就話只係令到唔打針嘅人咧係少咗選擇，咁同話立法強迫打針咧仍然有好大嘅分別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又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捐血嘅情況。見到近日話血庫方面嘅存量已經去到極低嘅水平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先。有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血液收集及招募部主管梁亞斯醫生，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梁亚斯医生，可唔可以讲下而家血库最缺啊？系边一类型嘅血啊？ 系，其实咧，而家血库嘅存量咧，好似你咁讲，系非常之低嘅。咁我哋讲紧咧，系所有血型咧，嗰个存量咧都系非常之短缺。整体嚟讲咧，大概只有3日左右嘅存量嘅啫。咁所以变咗咧，呢一个咧，其实我哋而家系做紧一个紧急嘅呼吁，系好希望市民咧可以尽快嚟捐血嘅。不过都提一提市民，就系捐血前咧，最好最好就是预先预约。咁因为我哋讲緊每个捐血站呢其实都有佢嗰、那个人流嘅限制啦，咁样。咁我都希望呢市民就可以预先预约，咁就可以减低呢就係、是、人群喺捐血站聚集啦，亦都可以呢就係、是、缩短佢哋等候时间嘅。 嗯，而家每日有几多市民嚟捐血啦，比起之前係少几多？ 是啊，我哋讲紧咧，受到第五波嘅疫情影响啦，加强咗好多嘅防疫措施啊，市民亦都减少咗出外咧。其实佢哋嗰个捐血意欲系减低咗。另外咧，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啊，同埋学界捐血活动咧，亦都冇办法被迫取消咗。咁所以近期咧，嗰、那个血液收集量咧系跌得好紧要嘅。我哋讲紧咧就系、是、过去呢个星期咧，有连续几日咧，我系讲紧个收血量咧系不足300袋嘅。但是呢我过往是讲緊每日希望呢要收到650袋先至可以应付到呢这个医院入面病人嘅需求嘅。 即係得返一半到。 是的，是 的。这个同疫情是不是觉得是一个主要嘅关系呢？而家话社交距离措施再延长多2个礼拜，你自己估计呢段时间嘅捐血量是不是都是大概都是低水平？ 都會的，因為好像剛才講到始終市民嗰個捐血意欲係減低咗，咁另外就係咧，我哋一般嚟講咧，每日都有唔同嘅流動隊咧，應該係出去好多機構啊、學校嗰度收血。咁但係我哋講緊咧喺呢個社交嗰個距離措施影響之下啦，同埋嗰個防疫措施加強咗之後咧，其實呢啲活動咧，我哋大大減低咗嚇。咁所以淨係主要咧係靠個捐血站啦，或者捐血車去收血咧，咁變咗咧喺度好想呼籲市民咧，就係咧唔好等我哋嗰個流動區活動啦，可能咧就真係麻煩佢哋咧，呼籲佢哋啦，可以係預約咗，跟住咧落去我哋嘅站或者捐血車嗰度捐血就最穩陣啦。 你除咗即係譬如而家喺大氣電波呼籲咧，仲有啲咩方法希望可以市民係吸引佢哋捐血，同埋都同大家講下，其實農曆新年捐血站係咪照常開放定係點嘅？ 是啊，其實我哋為咗方便市民捐血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就係最好就先預約，先後先再捐血。咁啊，好簡單啦，佢哋可以打電話去唔同嘅捐血站啦，甚至乎如果喺辦公時間咧，可以打我哋一個特別嘅預約熱線，就係27101333。27101333，咁甚至乎亦都可以簡單啲啦，上網或者用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去預約捐血。咁然之後咧，其實去到個站咧，嗰、那個那個等候嘅流程咧，一定係縮短咗。我哋係預即係優先咧，係處理一啲預約咗嘅市民咁樣樣嘅。咁講到咧嚟緊嗰個農曆新年期間啦，因為始終血庫存量真係好低，咁所以咧未來新春假期入面咧，我哋大部分嘅捐血站咧都會如常開放。咁詳情可以上去我哋個網頁嗰度睇翻嗰個詳細嗰、那個開放時間啦。咁希望啲市民咧可以喺呢段嘅時間就係、是。幫手啦，捐血啦，幫我哋嘅病友咧順利咁渡過年關。咁啊，講到有啲乜嘢可以吸引到市民捐血咧？其實咧，我哋都好多謝咧，喺疫情呢段期間一路咧嚟捐血嘅市民。我哋相信咧，好多時咧，頭先講過啦，可能講緊每日收300袋血，其實我相信呢300幾個市民咧，有機會咧，佢哋可能本身係一啲病患嘅家屬或者係親人，其實我相信佢哋係好明白咧，每日醫院入邊咧都有唔同嘅病人係需要輸血，係唔等得嘅，咁所以咧，我都好希望藉呢個機會咧，就多謝呢一班不離不棄嘅市民，係不斷幫助我哋。咁講真，如果你話未來嚟再嚟捐血嘅市民咧，我哋都想答謝佢啦。譬如今日如果成功捐血嘅話咧，可以得到一個利是封嘅套裝啦。咁如果嚟緊週末或者係年29嚟捐血咧，咁就有一個維他命豐富嘅果汁同埋一個嘅糖果。咁嚟緊如果真係新春啊，譬如初一、二、三、四嚟捐血嘅話咧，我哋亦都咧係會送翻俾市民一個補貼嘅福袋，入邊有唔同嘅食物，咁希望咧就市民就喺捐血幫助病友之嗰、那個同時咧，亦都可以我哋幫佢補補貼咁樣樣。 好啊，唔該曬梁亞斯醫生，多謝你。梁亞斯咧就係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嘅醫生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血庫而家唔夠嘅情況嘅，休息一陣。 有冇谂过自己会突然间咁红咧吓？ 冇谂过。如果大家咧，你想红咧，你日日都谂住你红咧，一定红唔到噶。 年廿八跨流年，佢系七仙女师傅， 好得意喎！即系你系一个玄学家啦，但系你一出嚟嘅时候咧，就令到大家都好欢喜。呢个系咪其实都系你自己想得到嘅嘢啦？ 因为一开始咧，我想有一个好专业嘅形象噶，点知出咗嚟啦，搞下搞下啦，人哋话我骑呢啊！而家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同大家讲到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嘅同乐居咧，就早前被揭发啦虐儿嘅事件，咁啊，佢哋个会都委托咗独立检讨委员会咧，系完成咗首阶段嘅报告，包括就系话一啲工作人员对儿童处理嘅方式啦，普遍咁粗鲁，而管理层亦都察觉到呢一啲嘅粗鲁对待，但系就冇干预到。咁而家有啲嘅报告建议就系话，包括必须系几乎全部撤换晒同乐居入边所有嘅员工等等嘅。请一位嘅嘉宾同我哋倾下先。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点睇今次个报告？你应该都有留意啦。主要嘅结论之一咧，就系话几乎所有层面都存在错误、失误同埋遗漏咁样嘅。你觉得整体嗰个责任系喺边度咧？睇完今次个报告同埋成个事件， 睇完嗰个报告啦，跟住睇埋政府嘅回应啦，即係局长嘅回应啦，我加埋有几点呢，我想同社会分享一下嘅。第一就係而家嗰个总干事同埋个院长呢就话辞职啦。但係咪辞职就了事呢？嗱，如果佢哋唔知情呢，佢哋就严重疏忽。如果佢哋知情呢，就係主犯甚至乎係共犯啦。咁好有机会呢係会负上刑责嘅。咁所以第一件事呢，政府就一定要跟进，就杀一儆百。第二呢，佢个报告讲嘅呢就会有罪全部更换幼儿工作员。嗱，呢个就係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如果佢认为佢可以有罪全部更换幼儿工作员，即係话社会上其实係搵到呢啲人。如果社会上搵到呢啲人呢，咁你点解会得啊七成嘅员工啊经验不足三年呢？咁呢样嘢冇理由啊保护儿童委员会即係个会系唔知嗰个同乐居做緊咩㗎嘛。係咪？咁呢个就好严重嘅问题啦。因为我同啲专家经过呢，原来零至三岁嘅呢类小朋友根本好多时呢就有啲心灵嘅，即係可能有啲智障啦，或者唔平衡咁啦。咁呢班人其实最难最难照顾嘅，係最高难度，同埋因为你係住宿啊，日日对住佢哋㗎嘛。係咪？你係需要最有经验嘅人，但佢七成呢就得三年以下嘅经验，但佢而家呢又话有罪换到，咁即係成件事情啊根本就处理得即係差到呢係不可相信嘅。咁跟住呢局长出嚟呢就话呢呢件事情呢就揭发佢哋嘅中心运作好差，有违社会福利处嘅要求，更有负公众嘅期望。咁当然个个都会问一句，公众对社署嘅要求同期望呢，佢又需要回应一下呢，咁佢又唔讲啦。咁好啦，最硬意嗰样嘢系咩呢，就是、局长出嚟讲，佢话过去三年社署未有接获有关香港保护儿童会嘅投诉。呢单嘢呢就係、是、我同好多人听咗最硬意嘅。我想请问零至三岁嘅小朋友应该就唔识投诉㗎。係咪佢哋呢啲好多系弃婴系孤儿。好多可能系父母可能即係而家喺度服刑。咁冇人探嘅。就算有人探，除非你有表面嘅伤痕睇得好清楚，如果唔系零至三岁唔会讲嘢嘅，边有人会投诉呢？咁佢呢句说话原本呢就系付诸于所有政府外聘服务或者资助服务一个笼统嘅说法，系咪？包括清洁公司啊咁样样。咁但系当你去到呢个 case， 用一个叫做喂，我哋尽咗力嘅个政府，但系真系冇人投诉、啊。是好硬意好硬意的。在这个 case 绝对是没有可能有人会投诉。那跟着他最后呢就说他有全即是例牌突击检查。那我想告诉你，我都做过太平绅士，我们太平绅士探监你去检查。你估当着这么多这么多人面前啊，尤其是那些狱警啊，我去过这么多次，从来没有呢在囚人士呢跟我讲任何东西的。你明唔明白？咁所以呢啲咁嘅巡查呢其实全部都係废。佢真正要做呢就係耐不耐搵人去睇嗰啲片。咁佢有冇睇嗰啲片呢？如果佢有睇嗰啲片，基本上就一早睇到啦。 okay， 即係你讲闭路电视嗰度。 係啦，闭路电视。咁呢一次都係因为警方去睇闭路电视先至揭发成件事情，跟住先拉人，先至搞到而家牵连大波咋嘛。咁所以你使咩去突击检查啫？你突击检查有啲係做 show 嘅。你真真正正睇有冇事呢，你耐不耐搵人睇一啲片就得啦。 所以你觉得社署整体个监管就係话因为佢个回应都话会加强巡查嘅监察深度广度，你觉得就係主要喺闭路电视嗰度入手，仲有冇其他位入手呢？可以 佢使乜去呀、啊、呢、這个世界好多嘢唔使去㗎、今时今日因为呢个新冠肺炎呢，好多人都冇得飞啦，冇得飞，好多人好啲朋友话俾我听，嗰啲生意仲有增长，因为佢日对住个电嗰啲數據，佢睇到啲數據就講曬你所有啲嘢。其實好多嘢科技睇到嘛。你真真正正想知道呢啲入面發生咩咧，睇閉路電視就絕對有用過你自己走去上門，跟住佢就同你安排一場 show 就帶你周圍睇下。 哇幾靚啊！啲人啊拍，又個個抱住曬啲細路仔啊，又錫佢啊，又成啊，你都唔知幾窩心。 OK， 你睇嚟做咩啊？呢啲咁嘅嘢。 OK， 嗱，呢個就係社署嘅層面啦。但係另外頭先個報告或者保護兒童會都提到話，會逐步換咗啲員工佢嘅所謂換血啦，會唔會可以改變到成個機構文化咧？有啲人質疑嘅，呢個點睇？ 七成嘅人少過三年嘅工作經驗。我同專家傾過咧，零至三歲同埋呢啲咁嘅小朋友咧，其實好多時係自己親生嘅爸爸媽媽。有時夜晚譬如佢一路又唔瞓啊，又喊啊，又剩啊，有時都嘈到啲爸爸媽媽發癲嘅。所以零至三歲咧，其實係最高難度嘅，尤其是佢住宿要日日廿四小時對住。所以你係要最叻最叻嘅人，同埋一定係經驗豐富，同埋係嗰個人嘅性格多過佢嗰啲技巧啊。 嗯，但你質疑係揾唔到，定係如果真係人哋揾到啦，換曬係咪可以解決到個問題？ 我質疑就係話，如果佢既然有罪可以換，即係又有咁嘅人，有咁嘅人，而呢班人唔請咧，就罪加一等。 嗯 ，OK。 根本保護兒童委員會咧，講真呢件事情咧，政府應該即係。吊销个牌照，根本又都唔知咗佢啊！ 即系你觉得现阶段已经足以应该要撤销佢个牌，因为社署嘅讲法就话会再考虑啊嘛，睇下系咪适宜提供即系受社署资助嘅服务。你觉得就唔使再睇啦，直接要停 啦。八千万俾一个咁嘅机构，我知佢其他都有好多嘢做紧，呢、這个可能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做得唔好嘅啫。但系八千万俾一个机构，佢嘅责任就算佢唔去查带。佢都應該要確保嗰啲員工全部都係足以對付呢班小朋友嘅，係咪？咁而家佢個報告話有罪地可以換，即係社會有咁嘅人。咁社會有咁人，咁佢哋係咪唔肯出咁嘅錢呢？佢唔肯出咁嘅錢，佢攞咗八千萬做咩呢？係咪加加埋埋，加加埋埋？你話點可以再相信呢個？我就叫咗佢做虐待兒童會啦。 O K， 点可以再相信俾钱佢咧？我一啲信心都冇。 O K， 嗱，田北辰针对今次 我哋交代啦，系咪？ 针对今次嘅事件喺立法会，你哋会点跟进咧？ 咁我哋有个紧急会议，系下礼拜一，即系过年前嘅嗰个晏昼。咁我啱啱问嘅问题咧，我肯定会问，我唔问咧就个个议员会问噶啦，睇我排第几去问嘅啫，系嘛？即是他说要等投诉啊。嗱，仲有一样嘢我想讲讲，即是希望啦，今日应该带出嚟啦。政府唔好可能咩嘢都自己做晒。就算政府公务员做嘢，都要有一个 smart 嘅方法去抽查、去监管。俾钱俾人做，亦都系咁嘅嘢。你每一个活动，即是你每一个行业有唔同嘅监管方式。有啲你现场系得嘅，有啲你要靠科技。 廿秒到啫，仲有。 点样去抽查？ 嗯， 而家政府好多時呢就係話冇人投訴就係好事，咁我年年就照續約就照批。No news is good news， 即係一個好嚴重嘅管治問題。 Okay， 你用得公帑嘅就冇理由俾淨係靠投訴，你要自己主動有方法抽查，而你抽查嗰樣嘢呢係真係有用嘅，唔係門面功夫。 OK， 時間差唔多啦，即係總之個監察方面要用一啲更加有智慧嘅方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村最早爆发疫情的日葵楼，今朝大约六点四十分解封。朝早大约六点半，已经有几名居民到楼下要求离开，但系工作人员话要佢哋等多一阵。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由于日葵楼的确诊个案显著下降，评估风险之后，今朝如期解除围封，居民完成相关手续之后可以离开。但是为确保安全，居民其后仍然要进行多次病毒检测，但是会改为深喉唾液检测。居民可以在朝早当局派发物资的时候取得有关检测樽。葵涌村住户目前累计有372宗确诊和初步确诊，日葵楼占251宗，影葵楼81宗，下葵楼13宗，雅葵楼9宗。 政府完成彩雲一商場波樓的兩日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確診個案。因應長波樓近日錄得23宗陽性檢測個案和初步陽性檢測個案，懷疑出現垂直傳播，政府由前日起將長波樓列為受限區域，截至凌晨1點半一共檢測756人，到訪369戶，將會向無人應門的住戶採取措施跟進。政府完成在觀塘崇仁街15至31號安順大廈的強制檢測行動，沒有發現陽性檢測個案。因應一宗初步涉及變異病毒株的初確個案，政府昨晚將安順大廈列為受限區域，截至凌晨零時檢測大約300人，到訪大約100戶之中有大約10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美國呼籲聯合國安理會下個星期一召開公開會議，處理俄羅斯與烏克蘭持續緊張局勢引發的危機。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發表聲明，說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部署超過100,000兵力，正是從事針對烏克蘭的破壞穩定行動，對國際和平和安全構成明顯威脅。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說，美國未有積極回應最主要的北約、北東國問題，批評美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很狡猾。美國總統拜登重申對烏克蘭的支持，警告若果俄羅斯入侵將會作果斷回應。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雨，初時有薄霧，最高氣温大約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晚氣温顯著下降，星期日至年初一早上寒冷，隨後一兩日仍然相當清涼，有幾陣雨，風勢頗大。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4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70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1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6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59.2跌3.8，美团202元跌7.4，阿里巴巴109.5升1元，友邦保险83.4跌0.5，汇丰控股55.5系升0.5，京东集团260.8跌14元，比亚迪股份231.8跌9.8，盈富基金23.84跌8仙，港交所447.6跌7.8。小米集团16.26跌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1，日元115.4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74，人民币6.36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5，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5点，升394点。港金报16,69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7.87美元，卖出1,798.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因为有坏车阻路，车龙就排到去万怡酒店对开。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有坏车，车龙排到万怡酒店对开。咁至于较 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坚拿道天桥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咁因为受到东区走廊嘅交通意外影响啦，而家东隧九龙去香港方向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去港岛方向啊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车龙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喺渡轮方面咧，因为有船舶机械故障嘅关系，柏丽湾往返中环渡轮嘅服务咧，部分班次将会由巴士站代噶。咁咧就系由柏丽湾去中环就系10点钟嘅班次，中环去柏丽湾咧就9点半已经开咗啦。仲有一班就系10点半将会由巴士站代。咁搭船嘅朋友咧，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之前咧，补充翻个安全车速嘅位置，就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70%至80%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正令一点，同你一起同心抗疫。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2022年1月28日，新增164宗确诊，116宗属本地个案，12宗未知源头。 社交距离措施延长2星期，暂停面授课延长至2月21日。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2月20日展开，至3月5日结束。 拜登与泽连斯基通电话，警告若俄罗斯入侵将果断回应。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讲到现在都在多区政府都会收集一些污水样本，看看是不是对新冠病毒呈阳性。而收集了之后，如果是呈阳性的话，都会按住个地区的风险水平是有不同的做法的。包括就是有一些强制检测公告，又或者是派一些快速测试套装给一些市民是做一些检测，找出一些区内的隐性患者的。而昨天就公布了，譬如在慈政村和鄰近三個屋村，好似慈樂、慈民同埋慈康村咧，都係向民政事務署咧，向呢一啲嘅住户咧，派一啲嘅快速測試套裝俾佢哋做一啲嘅自行檢測嘅，咁睇下可唔可以快啲揾到一啲嘅社區嘅隱形傳播者啦。咁但係呢、這個用呢一啲咁嘅快速檢測嘅測試嘅器具嘅時候，其實中間有冇啲咩難度呢？因為始終都要自己去做啊嘛，自己去操作啊嘛。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有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朱彦图，早晨。 系，早晨。 早晨，教授，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用呢啲快速测试包个程序同埋个操作难唔难嘅？点做嘅要？ 咁其实个操作系比较简单嘅。咁我哋喺网上面亦都有好多短片可以大家跟住嚟做啦。咁、那个做法咧就系、是、喺个鼻腔嗰度去采样。咁我哋嗰、那个测试包咧里边有一个骰子啦。咁将个骰子咧放入个鼻窿里边咧，大概1寸左右。咁咧就喺个内壁嗰度咧转5个大圈， 跟住咧喺另一個鼻窿咧，亦都重複咁樣做一次。再之後咧，咁咧就能夠將呢個息字咧就放喺我哋嗰、那個啊紫色樽仔啦，即係嗰個溶液上面咧，咁就攪拌20下。咁攪拌完之後咧，嗰、那個息字就可以抌噶啦。咁然後咧嗰、那個啊溶液咧就將嗰個頂嗰個紫色蓋咧啊扭開，然後咧就將我喺個試劑盒嗰度咧就滴三滴落去。等20分钟就可以睇结果啦。 嗯，过往即系头先听完个程序唔算太难嘅，有冇听过一啲市民做嘅时候出错嘅位喺边度啊？或者点解会做错嘅咧？ 出错嘅位其实有几点啦。第一就可能系即系撩得唔够仔细啦。咁即系当然呢个系即系自己自愿去检测，咁当然希望自己系能够知有一个准啲嘅结果啦。咁准啲嘅结果嘅最主要嘅一个情况咧，就系即系撩得比较仔细咯。即系如果就咁放入去又接唔到啲內壁就咁撩，即係撩空氣嘅話，咁自然對嗰個檢測個準確度係有影響啦。咁所以撩入少少啦，撩得仔細少少啦，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即係嗰個攪拌咧都你其實嗰我哋裏面啲溶液唔係好多嘅，因為我哋希望嗰啲病毒量咧，嗰啲病毒係比較濃縮啊。咁所以咧嗰個溶液係比較少嘅時候咧，咁就要執執地嗰個嗰個樽仔咧，咁確保色紙裏面嘅嘢係能夠掂到嗰個溶液咯。 有啲市民可能都係長者嚟嘅，用嘅時候可能真係未必咁認識點用啦。會唔會有機會整傷自己，或者有啲咩要提佢哋咧？呢方面？ 整傷自己個可能性就比較低嘅，因為始終呢個係鼻腔色字啦。咁大家如果見到嘅話咧，那個色字其實都好幼嘅。咁同埋我哋都做過好多測試，咁其實佢係比較穩固嘅。但係即係其實所以淨係需要篤入去大概一寸左右嘅空間咯，就唔需要話篤到好入好入嘅。 嗯，呢一類嘅快速測試包嘅檢測咧，同我哋譬如去檢測站有人哋同我哋做嗰啲嘅採樣做檢測有幾大分別咧？無論成個過程啦，同埋準確率方面有幾大分別咧？ 係嗰、那個採樣過程咧，同即係我哋平時做強檢啊、做核酸測試比咧，咁其實咧撩鼻哥嗰下咧，其實係一樣。即係鼻哥撩鼻哥嗰個都係叫做一個 nasal swab 啦，咁其實都係放入去鼻哥大概一寸左右嘅啫。咁但係即係核酸測試咧，佢會再撩埋喉嚨咯。咁呢個撩喉嚨嘅呢個動作咧，我哋就冇放入去我哋個快速測試度，就係因為即係我覺得自行去做就比較困難嘅，咁所以就冇做到。咁所以核酸測試係有埋撩埋喉嚨，咁當然嗰個準確性亦都會提高啦，即係採樣採到嘅機會率係會提高咗啦。 如果係驗到陽性嗰個情況，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一次係點樣咧？驗到陽性嘅話，又應該係咪通知你哋公司，然後你哋有人再上門再做一次檢測，定係點樣？ 係啦，咁其實如果見到陽性嘅話咧，第一次見到陽性咧，其實就唔使緊張嘅，因為的確呢個產品咧，呢啲產品咧，其實佢係存在於一個好少，大概係千分之一嘅一個即係假陽性嘅機率啦。咁我哋而家幾十萬、幾十萬咁派，咁即係呢個情況係會發生嘅。咁見到之後咧，我諗其實應該第一時間就打去我哋嘅熱線啦。咁喺嗰個檢測包裏面其實有一個熱線電話嘅。咁就打開個熱線咧，咁我哋嘅職員就會同佢哋去跟進啦。咁其實我哋會做嘅嘢咧，第一步咧就係先同佢再做多一次快速測試。咁如果個第二次個快速測試個結果都係陽性嘅話咧，咁其實係一個假陽性機率就已經變得好低嘅。咁然後再之後咧，我哋就唔希望嗰個居民周圍走啦。咁我哋會有同事專門去到上門咧，去同佢採樣咧，然後我哋即刻翻去中央實驗室度做一個核酸測試然後就先上報去政府咯。 嗯，你哋係有咁多人手係即係派人上嚟再做多次嘅檢測噶？ 我哋都能夠應付得到嘅，係啦。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是、即係政府亦都有呼籲嘅，即係如果自己係真係好擔心啦，見到有一個陽性嘅結果啦，咁亦都係可以去揾醫生或者去醫院嘅。 咁其實應該係做邊樣先咧？應該係即係如果驗到陽性係打俾你哋通知你哋，定係應該係去急症室求診咧？ 我會建議係打俾我哋先咯，因為始終而家出面嗰、那個醫療系統都係比較負荷比較重啦。咁而我哋有能力可以先喺即係確實嗰個結果係真係陽性嘅時候，能夠幫到個居民，我會建議係打我哋個熱線先咯。 嗯，而家其實都越嚟越多地方驗到有啲污水陽性啦，咁可能都要用到你哋快速測試嘅套裝嘅。你哋係咪都派多咗，或者喺人手方面有冇都安排多咗人啊？因為可能驗多咗有機會陽性，又要揾你哋嘅人出動。 要啊，咁同埋呢個係另外就係講到個生產嘅情況，因為呢啲嘢我哋大部分嘅流程都係香港生產，咁所以其實而家政府已經將我哋所有嘅 存貨是全部掃清啦，咁我哋甚至亦都係有一啲即係運去海外嘅單，我哋需要臨時去取消，然後先供應本地個市場啦。因為呢個始終係我哋嗰、那個啊優先，所以希望優先能夠幫到手嘅地方。 嗯，暫時有冇話政府向你哋即係都採購呢段時間都多咗呢一啲嘅快速測試套裝，係即係等啲市民用？ 是啊，有啊，即係基本上我哋基本上每日嘅生產量都係完全係俾政府去攞去俾政府用嘅。 OK， 好啊，唔該曬焦燕桃，多謝你。焦燕桃咧就係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嚟嘅。咁我同我哋講到而家啲快速測試套裝成個用法啦，等等啦，或者真係萬一驗到陽性啦，究竟要點做啊？咁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打上嚟，蔡太早晨。 係早晨啊，蕭生你好。 係請講。 係咁，琴日咧就聽到咧，阿林鄭月娥咧就喺講咧就話唔係強迫市民咧就係接種疫苗啊。咁我即係不如咁啦，即係就唔好搞咁多小動作啦，不如講啦，即係唔好講話又呢度要乜嘢先入到呢度先入到又可以入到咁，不如直接講話唔啲市民唔接種疫苗，邊一度可以去到仲好啦。而且唔好影響民心啦，因為咧，我哋香港市民咧就真係好合作同埋好乖嘅，一直都好好嘅。而家因為你哋為咗通關啦，咁就要咁樣，有啲市民真係冇辦法打到身體啦，或者係對個疫苗冇信心啦，係咪？同埋即係係咯，主要都係自己擔心自己身體。打咗之後唔知有乜嘢嘢，如果否則嘅，我相信好多而家有200多万人都唔接種嘅，係好多顧慮，唔係唔想打。咁你淨係邊顧嗰啲話通關嗰啲？我先生喺內地都兩年啦，都翻唔到落嚟啦，都冇辦法㗎。啱啱先，即係大家咪大家再忍耐下咯。咁但係香港嘅市民已經即係好多都即係冇得去旅行都唔緊要啦，但係你而家再要咁樣禁止啲人連屋苑食嘢啊，或者活動啊，商場都唔去到，咁真係啲市民真係好慘啊！我就係講，而且係咯，咁仲有咧就係、是我仲有想講咧，就係話咧，就話有啲市民啦，我聽到有即係最初嗰啲市民講啦，就話。有啲人好自私啊，功德啊，为大众啊，咁其实真係我真係咁讲啦，其实我哋其实係对屋企人係有承担啊，因为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同丈夫，如果我有咩事咁點算呢個屋企？ 明白啊，蔡太嘅諗法，佢嘅關注就係對於打疫苗可能個別人士啦，有啲身體嘅情況，亦都可能係影響到屋企人啊。如果自己嘅身體嘅問題嘅話，咁呢個就係蔡太嘅睇法嚟嘅。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張鳳平。 進入21世紀以來。世界的变化越来越迅速，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在变，但我们需要怎样自我管理来应对这种变化，我们却并不是非常了解。作者彼得·杜拉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这本书中描述了关于这方面的思考和详细的分析，怎样应对当下的变化，更好面对未来的挑战。作者认为，企业的管理不仅只是关于企业内部运营的管理，更是需要对未来和企业外部将会发生的威胁和潜在的机会进行管理。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企业需要不断地革新才能活下去。 在这本书里面，杜拉克提出了他对于变革方面的深入思考。从前人们往往认为变革是人们面对巨变的时候所采取的最好选择，通过趋利避害的选择更加好地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出，管理层需要成为变革的引导者，主动寻求变革，只有当他们孜孜不倦地推进产品创新，不断地根据使用者需求调整产品设计方向以及组织形态和终身学习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更加好地适应市场，更加好地实现变革。 二十一世纪的管理挑战是杜拉克的经典之作，抛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之外，他开阔的思维，对工作的热诚，都给予读者们无数的启发。杜拉克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对于未来仍然能够秉持如此开放、拥抱变革的心态，这样年轻人就更加应该保持一颗好奇探索的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二十一世纪的管理挑战》，作者彼得·杜拉克，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家長可能會比較關注嚟緊咧，我哋講呢個題目啊，因為講到咧就係喺停課期間咧，多咗一啲學童咧都要用到一啲電子嘅器材，無論佢哋上網課好啦等等啦。咁啊，理大嘅眼科視光學院嘅研究團隊就發現啊，喺停課期間咧，學童咧每日平均咧多用咗半個鐘至到一個鐘咧係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呢啲咁嘅電子產品，咁而散光同埋近視嘅比率都增加嘅。詳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边有理大眼科视光学院助理教授梁子荣，早晨。 系早晨， 早晨梁子荣，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系咪主要研究散光嗰方面嗰个嘅研究？点样做呢个研究？有啲咩特别发现咧？又 系咁，我哋个团队咧最主要针对响散光嘅研究啦。咁啊，响我哋嘅研究入边咧，我哋就响同一间学校入边做咗两次嘅视力检查。咁第一次咧就响2018年，咁啊就系响疫情之前啦。咁啊，另外一次咧就响2020年，就响疫情期间做咗第二次嘅视力检查。咁我哋咧就針對咗8至10歲嘅學童啦，咁就因為呢段時間咧，通常佢哋個度數發展係會特別快嘅。咁我哋個研究入面咧就發覺散光個比率咧由30几%，即係喺2018年嘅時候就升到咗差唔多50%左右，即係喺疫情期間，咁啊增幅咧就大約係1.5倍嘅。咁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就唔係好常見嘅，因為通常喺疫情之前嘅研究啦，無論喺香港又好、台灣啊或者美國都好啦，我哋都發現咧小朋友嘅散光通常都應該係會減少或者比較平穩嘅。咁但係今次咧就係我哋第一次嘅研究發現咗散光咧喺呢段時間咧其實有所增加嘅。 你哋問嗰批或者你哋調查嗰批8至10歲嘅小朋友係同一批嚟嘅，同一間學校同一批學生係咪？ 係佢哋就唔係同一批嘅學生嚟嘅。咁啊，響有100几个小朋友響2018年啦，另外100零个小朋友響2020年。咁佢哋有38个小朋友咧係同一批，其他嗰啲咧佢哋就唔同嘅。咁但係響嗰38个同一批嘅小朋友入邊，我哋都發現咗佢哋個散光係會有增加。咁我哋去檢查佢哋嘅散光度數嘅時候咧，響呢2年咧就增加咗大約50度到嘅。 嗯，我想問你哋嘅分析係咩咧？係咪真係最直接嘅原因就係疫情之下多咗學生上網課？用多電子產品。 在我們的研究我們不可以直接講到這個關係的，但是我們在同時間就好像你剛才一開頭所說，我們也都發現了同時間小朋友他們那個用電子產品的時間都會增加了。在不同其他的研究也都發現在疫情期間他們的近視度數是有增加，我們暫時都是在一個推斷上面，就是在疫情期間他們的生活習慣和近視度數的增長有機會跟這個散光的變化是有關係的。但是再詳細一點，究竟佢个成因咧，我哋就要再做多一啲研究啦。 嗯，一般嚟讲，散光增加嘅原因系咩？即系譬如近视，大家知道可能睇电视或者睇电子产品睇得多啦。散光嘅原因系咩？同埋头先你提到一点，话散光喺呢个岁数通常会平稳或者减少，又点解嘅咧？ 咁啊，散光咧，其實佢個成因咧，比起近視嚟講咧，佢未係好完全清楚嘅。咁但係咧，總括之前嘅一啲研究嘅話啦，咁啊，其實最主要有3样可能嘅因素啦。咁啊，第一樣咧就係同遺傳有關啦。咁啊，通常父母有散光嘅話咧，相對地咧，小朋友佢哋有散光個機會咧，其實會比較大嘅。咁啊，另外一樣嘢咧，就同個眼皮鬆緊度其實有關係嘅。咁啊，當個眼皮比較緊嘅話咧，其實佢施加喺眼角膜嗰個力度會比較大啲。咁啊，而眼角膜咧就正正係散光嗰個原因啦。咁佢咧會影響咗眼角膜嘅弧度，咁啊，從而咧就會影響到個散光。咁啊，第三樣嘢咧就係頭先所講同近視咧都會有關係嘅。咁啊，通常散光比較深嘅小朋友咧，佢通常近視比較深嘅小朋友咧，佢哋嘅散光嘅機會率咧都會比較高啲嘅。 有冇原因㗎？定係純粹係知道個關聯，但係背後嘅點解都未必揾到咁？ 純粹知道的關聯，我們暫時就有不同的研究都在做，但未有一個很確實的原因是知道的。 咁頭先另外提一點啦，你話即係喺呢個年齡，通常散光唔會一增加咁多嘅，可能都係平穩，甚至下跌啊，會下跌嘅咩？散光係會。 散光會有少少下跌，但佢個變化速度咧就會好慢嘅。咁啊喺之前嘅研究嚟講啦，咁啊可能佢講緊下跌嘅幅度一年可能得幾度嘅變化咁樣。 嗯，整體呢個趨勢係咪都同頭先你提到其他嘅地方係相似咧？即係嗰啲小朋友患散光嘅趨勢。 咁啊我哋暫時嚟講咧，我哋團隊係第一個發現到散光增加啦。咁啊喺現有嘅呢一啲研究入面咧，我哋暫時未見到其他地區咧有去 report 過散光呢一樣嘢住。 嗯，有咩方法可以針對而家呢個情況啦？可能同電子產品有關係啦。咁啊見到散光即係啲小朋友增加嗰個幅度咧都係大嘅。有啲乜嘢嘅建議或者係俾佢哋係可以做，可以針對呢個問題咧？ 咁啊，雖然頭先我所講啦，散光可能佢個成因，我哋仲要多啲研究啦。咁但係我頭先都講咗一點，就係散光同近視之間咧，佢哋都會有一啲關聯喺度。咁所以咧，我哋可能暫時嚟講要做嘅嘢咧，就同預防近視咧都一樣嘅。咁啊，有兩點最重要嘅話，我哋要注意啦。咁啊，第一咧就係多做户外活動。咁啊，特別近幾年嘅研究咧，我哋發現咧，陽光其實對於控制度數咧有好好嘅幫助嘅。咁啊，所謂嘅户外活動未必一定係去到做運動啊、打波啊嗰啲啊，你話去出多啲街啊、接觸多啲陽光，咁其實都已經好好噶啦。咁啊，當然喺疫情期間嘅話，小朋友做户外活動都要留意啲啦，要戴翻口罩啦，保持翻社交距離啦。 陽光對你講埋先，你講埋先。 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睇近嘢嘅習慣啦。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樣嘢會同個度數發展有關係嘅。咁啊，我哋通常就會建議一個20/20/20嘅口訣啦。咁啊，即係我哋每睇20分鐘嘅近嘢，咁啊可能要望遠啲，咁啊大約20尺遠，即係大約6米左右啦。咁啊可能休息20秒，咁呢啲咧都可以緩和我哋個眼睛，令到我哋隻眼睛會舒服啲，亦都有機會同個度數控制咧會好啲嘅。 但陽光對於度數控制有咩嘢直接關係嘅？有冇啲咩即係理論上面可以同大家講下？ 咁特別喺一啲動物嘅研究入面咧，就發覺如果一啲動物佢哋可能身處一啲比較光嘅環境底下嘅話咧，咁我哋隻眼睛咧會釋放一啲物質嘅，咁我哋英文叫做 dopamine 啦。咁呢啲物質咧，其實就發現可以抑壓咗一啲嘅度數變化嘅。咁、 okay. 所以咧就陽光同個度數變化就係因為咁樣有關係啦。 嗯，頭先你都講到其中一個建議，除咗户外活動之外咧，就係、是可能對住啲電子產品都唔好對咁耐，中間有啲時間係休息一下嘅。對於上網課，老師嚟講，可能一堂都超過20分鐘啦。你有啲咩建議咧？呢個人？ 咁我諗喺老師嘅層面嘅話啦，咁可能當然佢哋去到差唔多時間嘅話，要俾小朋友去休息一下啦。咁啊，同埋當佢哋去整一啲教材上面嘅話咧，都盡量避免用一啲太細嘅字或者圖案。咁啊，因為有時小朋友咧，如果佢睇得唔好，睇得唔清楚咧，佢哋就會將啲嘢越擺越埋嘅。咁啊，頭先所講近距離活動咧，個距離都好有關係嘅。咁啊，當佢哋越擺得埋嘅話咧，個影響性咧理論上都會越大嘅。 嗯，而家有啲譬如一啲電子器材或者電腦都會有嗰啲叫做防藍光嘅貼咧，有冇用嘅？對於散光啊，近視。 係咁我哋暫時咧都未見到藍光對於個度數咧有好直接嘅關係嘅。咁我哋暫時嘅建議咧都係休息多啲為主。 嗯，家長有啲咩先兆咧？即係喺呢個疫情之下，要特別留意，可能小朋友嗰個散光係增加咗，有冇啲咩提醒家長咧？ 咁首先就係要去留意一下或者注重一下小朋友嘅生活習慣啦。咁頭先所講嗰兩點啦，多做户外活動啦，睇近嘢上面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都要留意一下小朋友佢哋睇嘢嗰個習慣或者情況。咁有時小朋友如果視力有問題嘅話咧，好多時佢哋就會中意蒙眼啦、 okay. 打側個頭啦，成日可能以前遠距離都睇到，但係唔知點解而家中意越控越埋啦。咁呢啲咧都可能話俾 留意翻呢啲習慣，總之就好啊。唔該曬梁子榮。